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啦。今日咧，我哋请翻牛医生翻。 阿花哥咧，佢上次讲好多嘢，我今日听。 喂，阿花哥条声你有冇听过啊？ 听咗啦，咁啊， 花哥真系好靓。 佢讲嗰啲嘢都几得意喎。 唔系，花哥个人都系用脑做嘢嘅。 系嘛？花哥佢把声咁靓仔，识 M 型社会嘅喎。 花哥好靓坚噶。 嗰条卵样，嗰条卵样识 M 型社会嘅咩？ 佢何止识 M 型社会啊？识呢、這个。 又话啲女人啊，结婚生仔啊，突然间掉咗个 M 落去吓。 掉一个波落去。 跟住嗰啲女人系咁屌閪，咁咪又变咗两 M 啊Double M 啊， 必咩 Double M？ 系咁屌閪又唔做嘢，咪 Double M 屌你！你唔好成日个脑谂埋咁嘅嘢啦。 佢讲得啱噶喎，个波大就好渣吓，但系佢就话落诶唔好取个波，但我又唔认同啊。有阵时你闷闷地唔系屌閪嘅，闷闷地可以攞只手揸个波都好兴奋。 你听我讲啊，牛医生。 佢哋可能傳統嗰套， 唔係你聽我講， 波細係眼咩波眼波實嗰啲生乳癌嘅，你要嚟把撚咧嗰啲做老婆，我覺得唔好認同。你啲遺傳基因唔好，第日你啲仔女都唔開心。 唔係，你聽我講， 仔女冇奶飲。 自從咧70年代由呢個佢有條界線嘅，我記得係70年代。70年代出世嘅細路仔咧，係最少飲人奶，因為嗰陣時咧奶粉啊，同埋嗰個奶粉嘅風行咧，第一、第二就係因為個社會咧嗰、那個即係製造業啊，突然間係蓬勃起嚟，尤其香港 都可以一邊織冷衫一邊穿膠花邊餵奶嘅。 你試下喺工廠啊，車膠花餵奶啊，隔離嗰個麻甩佬啊，吸撚到鼻血都流撚埋啦！ 外國呢方面就 外國仲緊張啊！70年代嘅時候，我話俾你聽，咁所以咧喺70年代出世咧，即係30、40歲嘅年青人咧，好中意啲大波嘅女人嘅，因為未飲過人奶。到而家新一輩出世嗰啲咧，嗱阿花哥嗰啲啊，80年代出世嗰啲咧就飲多 最中意細波嗰啲啊， 飲乜人奶多數係中意細波嗰啲啊。你見楊千嬅啊，同埋阿 Fiona 嗰啲流行就知啦，因為佢哋冇波，點解？因為咧就係而家已經唔流行大胸啦。但係咧，我哋咧少飲人奶咧， 排骨蒸火柴人行撚開。 我哋因為少飲人奶啊，咁所以咧對人奶嘅渴求係好緊要嘅。呢個係弗洛伊德講。 我諗住得閒同阿花哥教育下啦，嗌佢唔好搞埋啲細波有乳癌啊。 係啊，我覺得最靚都係星野亞尼啊，哇，波幾撚大。 阿花哥啊，唔係下下要屌波罅噶。 唔係花哥唔屌波罅嘅。 不過有啲嘢我都認同阿花哥嘅。 你有咩認同阿花哥咧？ 佢啊，佢中意屌女啊。 屌你！牛医生变成老啦呢个嘢啦，屌你！好啦，今日我哋咧就探讨翻咧，回应翻啲网友啲嘢嘅。第一个就系阿白必图，咁咧白必图咧，喂，咦，白必图你记唔记得系边个嚟噶？ 白必图 以前踢波噶系咪啊？ 应该系白必图 踢咩噶？ 巴西嘅系嘛？ 唔系南华嘅咩？ 白必图喎、 啊，唔捻知喎、啊，系咪巴西啊？南华噶嘛？ 南华嗰个系咩？ 嗰、那个咩山道士白必图，唔捻知咧，我唔睇波，屌你老味！你话嗰啲乜捻嘢星野亚尼嗰啲啊睇？你睇嘅咩？ 睇嗰啲波蹬下蹬下， 屌你啊！系 球场好多波睇嗱，咁啊， 阿白必图就话呢个世界系咪即系 好难搵钱嘅？而家真系好难搵钱真系。 嗱，讲理想嘅话俾你听，而家已经冇理想讲噶啦，你冇钱就即系都系嗰句啦。啊， 世界啊，而家系即系分薄晒啲，好难赚钱。 這個是一個問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已經世界一體化， 就來啊，鍵盤都沒得吃的，告訴你， 鍵盤沒得吃的了， 鍵盤不出了，就來吃3.5吧， 屌3.5也好，因為這個世界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很全，即是很一體化了，我們已經不可能再用以前那套的經濟啊、人倫的角度去看， 膠花都被非洲人穿了，現在 原因就是現在已經沒有這個 那個，你在鴨苗街見到很多黑人了，現在將我們的電器賣回非洲， 咁你有咩睇法呢？ 我諗住我 將啲非洲妹運過嚟屌閪， 係啊，冇錯， 澳門有 嗰啲大嗰啲嗱，真係阿花哥呢樣嘢都有陣時有例外嘅，話俾你聽，唔係大波定好渣啊！嗰啲非洲波嗰啲唔好掂啊！ 點解呢？ 嗰啲係好撚厚皮嗰啲， 橡皮人啊嘛， 撚人！屌你嗰對鏈啊，抌抌入背脊嗰度啊，跌到落去嗰個 屎忽罅嗰度啊！你哋想試下喎？ 你屌屎忽罅都唔知屌佢個波的定 哇！好想玩下喎呢啲。咁啊，白必圖一單嘢就係話呢個世界冇理想，咁啊理想要講錢，呢個當然啦。 呢個真 係 㗎啦，真 係。講句説話就係、是。 我鞋都冇得着，你唔好同我讲理想啦！屌，咁呢个真 啦。你知唔知我哋以前读书老师成日话理想好紧要，重要过钱，其实都 唔系，嗰啲老师黐捻线噶。 唔系有时即系个现实都要低头行到去某一个位吓。 唔系你冇钱，你唔好讲理想，因为你冇办法讲理想。点解我哋咁惊拉登就系因为拉登又有钱又有理想。 唔 系佢，屌你人哋开几间银行啊，大佬，佢可以炸你系讲一句，佢就真系攞钱炸到你啊嘛，大哥。 拉登系扰乱社会一个好分子嚟嘅啫。 拉登系平衡社会一个好分子， 但系都唔够啊，大哥，但系美国，所以输俾美国啦。 咁啊， 讲下第二单啦，有个有个 泊车仔啊，泊车仔大哥啊， 就话佢有个同事黐捻线啊，就成日咧又话斩柒佢，又斩老细都唔放过，精神病啦，精神病同情绪病啊，情绪病即系精神病一种嚟嘅， 系 咁精神病仲有譬如思觉失调，即系精神分裂啦，啲人成日。即係， 喂，點解我哋而家用咗思覺失調，唔用精神分裂？ 我想講多個例子啊，就係咧，啲人啊，嗰啲低能仔啊、白痴仔嗰啲咧，以前我老細啊，我就話唔好做呢啲名，呢個歧視。 係，咁應該做咩名咧？ 鬼佬唔好嗌西人， 係， 不妹唔好嗌閪妹， 咁應該嗌咩咧？ 嗌佢智障咯， 智障啊！ 即係我哋人其實好撚笨柒噶， 大波係咪應該嗌巨魚咧？ 嗌巨魚輪啊！系啊，肥婆唔好系肥閪， 囤汁美人。 系啊，即系 嗱，我教一个 terms， 今次就系叫囤汁美人，唔知系肥婆咁解啦。 你最捻叻噶啦，你最捻叻食肥囤。 狸猫美人啊，石屌你！ 你食唔捻少啊？你几时攞翻嗰辑嘢出嚟啊？ 边辑啊？ 即系 食猪扒， 系食猪扒嗰辑嘢。 屌你，我唔见咗啦，大佬。 听讲你而家仲食紧盐鸡筋啊？ 食断汁美人，唔好讲猪扒。 我讲翻嗰个问题就系，我哋而家啲人好叻噶，即系喺一个文明嘅社会咧，人咧好卵衰，呢个系一个丑恶性。当你去到某一个位舒适啊，或者你即系好似香港嘅环境咧，样样都建立咗，我哋叫做 well established 或者个 developed country 嗰阵时咧， 系 即系啲人就成日都想蒙蔽住，想将个社会美好啊，将啲嘢美化。嗱啲嗱都系咁噶啦，啲黐线嗰啲我哋都有好完善，但系谂下呢个世界唔系啊，你连有啲地方食都冇得好食，你唔好话讲人权啦，等于都系黐线佬，你大陆冇黐线佬啊，有都俾人哋打捻把或者俾人夹捻开啦，你仲系即系香港最有钱嗰套系同情佢哋，咁你仲要将个名字美化冇歧视，唉仆街真系，我都唔知讲乜啦， 我咁睇啊牛医生。咁咧，情緒病其實就係精神病嘅一種，亦都係早期嘅精神即係病患出現嘅症狀。嗱，咁咧精神病有分好多嘅。咁啊，泊車仔大哥咧就話嗰個人咧就有情緒問題。 第一，傻都係噶，傻仔嗰啲都係精神病嚟噶。如果佢係有啲行為，或者係嗰啲譬如嗰啲叫焦慮緊張啊，有啲病譬如嗰啲陽簡得嚟又有精神病嗰啲病徵啊，都可以叫精神病啊。 咁咧呢個泊車仔個同事咧就一定係有病嗱。點解而家咁多人黐線咧？尤其 佢唔係嘅，我成日都想斬柒人嘅，話到明斬柒人啦，又唔見我有病。嗱我 你唔會話斬柒個老細啊嘛？佢連老細都唔放過呢、這個，擺明黐鳩線啦！ 我都係斬柒老細，不過唔敢講啫。 佢夠膽講啊？這個撚樣都撈唔掂噶啦！ 嗱，講實際啲，講翻俾阿柏姐仔聽。如果佢做啲行為真係做出嚟傷害人、傷害自己，咁你咪報警拉鳩佢。否則嚟講，你唔可以逼佢接受治療啊！佢自己唔肯當，佢自己嗨得嚟咧，佢又唔覺得自己有病係冇辦法噶。所以情緒病係好撚討厭嘅一樣嘢嚟噶。 泊車仔大哥，我話俾你聽， 你望佢就得抑鬱，就死撚咗佢覺物。 呢啲咁嘅閪佬咧，我話俾你聽，有啲咩對付方法咧？嗱，你平時咧嗰啲撚樣咧，通常有精神病嘅人都係一種，都有一個共通點，就係衰格。係嗱，通常呢啲人咧衰格嘅時候，我哋點對佢咧？我話俾你聽，魚勾沙律啊，魚勾雞尾包啊，波呢、這個玻璃碎薯片啊，嗱。佢中意食呢啲嘢， 揾個愛滋閪同個屌閪唔大套。 你咧就攞啲燈膽碎，就撈撚埋嗰啲薯片，咁咧擺喺台面，個撚樣攞嚟食，沙沙聲嘅話， 冇嘢㗎。當佢情緒高漲嗰陣時候，佢就會吞玻璃㗎啦。 咪由一吞完玻璃， 吞完玻璃就變成情緒吞落啊！ 情緒低落嗰陣時 候，佢咪唔會喺公司出現咯。你一係俾啲魚鈎個閪佬飲嗱，如果佢擺杯水喺度有茶嗰啲咧， 仲有一樣嘢，仲有一樣嘢就係睇個老細，如果老細都衰撚格嘅，係 咁啊， 揾嗰個人搞掂咗個老細先， 係啦， 你然之後先搞掂佢，咁你咪可以阿拍車仔坐老細個位。 啱啊，我哋最中意就係落毒啊，個人幾凍嗰啲，炒就炒唔到佢噶啦，落毒害鳩佢啦，屌你老味，整啲薯片玻璃碎薯片啊，魚鈎雞尾包啊， 炒唔到佢㗎，你話佢歧視啊定 係啊？等個撚樣食呢啲食死冧家產啦，再唔係啦，你咪攞一啲嗰啲叫咩你喺 Panadol 啊， 再唔係影低佢啲片擺上網 YouTube 啦。 啊、你攞十幾粒 Panadol 磨碎佢，磨粉加落半可樂，請佢飲佢都腎衰竭啦。 使買啲老鼠， 咪肝衰竭，屌你 乜撚都好啦。 屌你老味，我哋係做呢咁嘅嘢㗎啦。 俾啲偉哥佢食可能好啲啊。 偉哥得唔得啊？ 俾扯喺條撚嗰啲好難麻煩。 屌呢啲閪佬話俾你聽，我做呢個精神病院都有一段時間啊，見到呢啲人咧，話俾你聽，只有兩個字就係閪佬。呢啲係閪佬之中嘅閪佬， 我哋仲有有一個叫鬼妹係嘛？鬼妹又好中意我， 肥妹啊， 鬼妹咁樣，鬼妹撲下咁樣， 有個鬼妹咩？ 唔知講乜閪嘢，不過唔緊要。我哋今日最主要講最主要嘅，成日都咁多主意，多主要嘅， 你最主要就係個腦，成個腦都係爛爛渣渣。 我個頭生咗兩個波，嗱，我哋想講下色情鹹濕啊。 喂，好。 最近中大嗰單嘢， 嗱，今日我哋條 free 叫做情色。咁咧，談情 色唔叫色情啫， 談色情啊，談色情都好啊。 性感同感性啲人真係多撚魚啊！嗱，我哋唔好講，我哋最緊要學中文大學嗰一套，簡簡單單。 係， 我咧就我哋網度有個網友 post 咗好多明報嗰啲文章，我今日睇過好多篇，我覺得佢哋嗰啲真係探討得好好，同埋好有獨立思想，好有批判性。 係， 係啊， 嗱，我咁同大家睇， 你點睇？ 香港是一個非常之有呢、這個文字獄同埋呢個即係言論管制一個好緊張嘅地方。點解我咁樣同大家講？ 政治好開放， 政治一啲都唔開放。嗱，香港係一笪非常之封閉嘅地方。如果你大家上去 YouTube， 你可以打代安芬嘅廣告，喺廣州播嘅代安芬廣告啊，香港係禁播噶。咁咧，點解大陸俾播香港唔俾播？就係、是、因為個電檢尺度嘅問題。香港嘅電檢尺度非常之嘅封閉嘅，尤其你我係一個好熱愛電影嘅人嚟噶，我拍好多嘅獨立電影， 你看 看我睇好多獨立電影。 江澤民啊，游水啊，大陸成日播，香港耐唔中播兩段，你就知啦。驚我哋鹹濕啊，江澤民， 你唔好成日啦，屌江澤民嗰條褲泳褲正方形。 江青游水嗰啲音樂， 江青游水唔太薄咯，好似 呢啲咪冇辦法，香港嗰個呢方面嘅尺度有問題啊！ 嗱， 好嚴謹啊！ 香港咧，你只要拍電影咧，講 香港有咩開放啊？你話 香港一啲都唔開放， 你係政治唔開放啊？ 政治唔開放，道德標準 開放過大陸啊？ 你係錯啦！香港嘅政治氣候啊，係一面倒啊！嗱，點解我咁睇？香港嘅民主咧，淨係講係流於嗌口號啊！但係大陸咧，佢哋唔流於嗌口號，佢哋亦都話我熱愛共產黨。 咁又係， 我熱愛共產。 香港咧就表面上就講嗰啲即係啲色情嘅嗰啲嘢就得個口號。事實上咧，你話屌閪都係翻大陸㗎啦。 係， 係嘛？ 係，同埋大陸嘅人嗰個開，即係內地啊，對政治嗰種嘅開闊。 一到夏天你就知啦，嗰啲公車著嗰啲女，個個都露巴露波。 哇！我話俾你聽，喺大陸咧，你露個薄咯波罅出嚟咧，冇乜嘢喎，真係。 冇啊！ 香港啊，我屌你老尾啲女，你望多兩眼啊，真係煎柒你幾巴啊！ 你強姦佢嘅。 同埋咧，香港咧嗰、那個電檢尺度，講翻電檢尺度先，你唔好打亂我先得啊，牛醫生。 你講淫褻制度啊？ 屌，唔係電檢尺度嗱，香港咧，你只要拍電影講兩個字已經撲街噶啦，就撲街。 我哋呢啲係三級噶咯喎，而家講呢啲。 四級噶。真係四級㗎啦！你講幾個字？ 咁會唔會打靶㗎？我哋發放呢個色情嗰啲乜嘢？ 唔會打靶，屌俾人捉啊 ！cut 下啲 cut 我哋個台啫。咁咧，你講粗口已經唔得㗎啦！嗱，有一套電影我介紹大家睇嘅，呢套電影咧，余力維拍嘅，咁咧梁家輝做 《天來夫人的咩 的情人》嗰套鹹咩嚟啊？咁咧梁家輝拍嘅，咁咧呢套叫《天上人間》，裏邊咧呢套三級片。裏面因為出現了兩句粗口，係就唔俾拍，就唔俾相啦，就變成 咁。查泰萊夫人的證咩啊？ 的情人，呢本係一本好出名嘅小説。 大家知唔知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嘅主題曲係點㗎？ 點嘅？ 哒哒哒哒哒哒哒。 點解你記得嘅？ 冇啊！ 我今日最近聽過呢首歌。 嗱，《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一部好出名嘅小説，但係咧啲閪佬啊將佢改撚咗變成鹹濕書，就變成鹹濕。 我哋想攞嚟做台歌，你又話唔好啦，你話好多人都用咗啦， 好多人都用咗。咁咧嗱，我哋探討翻呢個 中大呢單嘢。 中大呢單嘢，嗱，佢哋咧，我覺得今次啊係擺明一個打壓。咁香港嘅電檢尺度，第一就係、是、老土啊，同埋封閉啦。喺上年嘅書展有一本書咧，就係、是、探討香港嘅色情文化。咁咧就係、是、介紹香港嘅鹹濕書，第一時間喺書展度俾人抽起。 定話我哋話文字嘅力量太大咧，仲勁於圖畫咧？嗱，我可唔可以咁講咧？ 我覺得唔係文字嘅力量太大啊，係電檢處啊，佢哋嗰個腦筋啊，太呢、這個 狹窄啦，係咪？ 狹窄，你唔俾。呢啲字出街，我話俾你聽，互聯網大把。 正話我哋話咧，中大呢色嚟呢啲咁嘅程式嘅文章咧，實在嗰個文字嘅力量勁啊，可以令到咧電檢處嘅職員咧腦內射精。佢哋平時對住老虎炮嗰啲咧， 可能係射唔到， 射唔到啊！ 如果話呢啲咁勁嘅，咁樣 二級咯，起碼都、起碼二級啊！腦內都係射精啊！ 屌你老味，呢電檢處， 我睇完之後我好佩，我坦白講，我真係好佩服佢哋寫嘅文章。好有批判性，可以立思考，同埋好多佢哋肯講出嚟嘅嘢，我係想講，但係佢哋可以用文字表達到出嚟。 我話俾你聽， 其中一樣嘢就係我今日睇一篇文章，佢就好簡單嘅咋，佢就係 咪郵政寫 㗎？我唔記得咗啦，唔係話大波連係嗰幾個啦，咁但係就話我哋平時講性呢樣嘢，咁如果佢話只狗啊，有陣時啊，即係可唔可以用啲動物咧？有陣時只狗走嚟同你打下飛機，咁你應該縮埋定唔縮埋啊？ 係 嚇。即係或者有陣時，我哋應唔應該同啲狗絕育或者唔絕育？你有冇問過佢哋啊？ 係， 即係呢樣嘢，我覺得都有陣時，佢哋都講得好啱嘅喎。 嗱，程式版 人就簡單一句啫，畜生嚟啫嘛。 程式版咧係訓練我哋有獨立嘅批判能力，但係香港電檢處將我哋訓練獨立批判能力嘅即係工具剝奪咗。咁我覺得係罪過嚟噶，即係香港嘅電檢處係非常之咁 冇罪後罪過嘅。想當年希特拉屠殺呢一個猶太人，你唔通又話罪過咩？結果個社會咪又係咁，過咗幾百年後咪係咁嘅啦。個 你聽我講一句説話，劉醫生，米蘭昆德拉講啊，我哋做任何事之前已經被原諒咗噶啦 嚇，係嘛？ 係啊，我哋做任何事情之前已經被原諒咗，呢句 唔係係喎。我哋成日叫，我成日都係咁諗嘅呢句説話，尤其是當我叫雞嗰陣時。 無論我哋做任何好罪過嘅嘢，歷史係會原諒我哋嘅。即係呢個係 調翻，你調翻轉頭諗呢個哲學啊，歷史可以唔原諒我哋咩？你可唔可以咁講啊？ 咦，咁係喎！ 歷史都死物，佢冇力量啊，佢可以做得乜啫？ 歷史係一個鏡 子，你唔可以將件死物係一個原諒唔原諒，只不過我哋人裏面點過啫嘛。我今日殺死咗你，我一樣講可以無動於衷，就喺我自己點講啫嘛。只不過我嘅背景可能我嘅道德唔俾我咁樣做，即係等於。聖經嗱，跟住你知聖經背後嘅動力啊，都係嗰班人搞嘢噶啦。 係聖經係一本呃人嘅嘢嚟嘅。 電檢處話，因為今日睇新聞就話佢哋因為係人類嘅文明嘅啲文化嘅源頭，咁所以咧就唔應該話佢係一個淫褻嘅物品。 係。咁點解程式版唔得咧？佢都係一個文化嘅一頁啊。 咁啊，呢一個香港大學嘅法律學院嘅院長陳文敏就講一句：，個結論係啱，但問題你舉出嘅理由係錯。求其，唉，你唔好理啦。總之鳩之貓碌，佢就話唔係噶啦。 嗱，阿陳文敏真係一個好開闊嘅學者啊。 人同人之間就係唔會有呢一個客觀嘅話俾你聽。 啊，呢個 客觀嘅啫。你話要係咁咪咁咯。 啊， 莫須有啊，時啲又覺得。 啊、但係我覺得今次嗰班細路係好慘啊，即係佢哋俾一個 仔坐監啊。 哦，好似係唔使嘅， 係啖氣啦， 係啖氣嘅問題咧，即係佢哋訓練人哋一個獨立嘅批判思考能力，點知又俾電檢處呢班咁嘅閪佬？ 大家冇嘢㗎，只不過踩喺呢個界線上面做呢啲咁嘅嘢。今日發生呢單嘢，可能一段時間大家唔記得，又冇嘢啦。隔一段時間又再一單，可能再係大家係會燒近自己嘅範圍，咁可能大家啲聲音又大少少，跟住又原諒了，又一段時間冇嘢。人就係咁㗎啦。當你 唔係社會係咁樣樣， 當你人啊有碌嘢喺度，你掛住搏嘢同埋食飯噶啦，即係只係滿足自己嘅身體，佢冇其他嘢噶啦。 嗱，我個睇， 我覺得而家嘅人類啊，即係尤其是近呢幾十年咧，個忍耐力越嚟越高，我覺得真係。 個tolerance高咗啦， 相對嚟講個壓力越嚟越大喎，佢哋做出嚟嘅嘢亦都越嚟越變態喎。 我又唔係咁睇法嘅。嗱，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是因為人與人之間嗰、那個而家個空間太窄啦、啊，即係我哋 就唔見個閪會窄啲嘅。 牛醫生，你唔好成日諗呢個嘢啦。我點解咁睇呢？而家咧大約有12億人上緊互聯網。點解我咁講？嗱，12億人大約有網址嘅，即係我哋有12億人網址。 唔係啊，我想講就係話人嘅忍耐力係越嚟越高啊，因為我哋被習慣地欺壓咗啊。 係， 無論係唔好話思想啦，身體都越嚟越係。 點解咧？ 你睇下你哋每日翻學都知啦，以前翻半晝，而家翻足全日，你都冇聲出嘅。 係。 父母出去打工有飯俾你食飽，你食啲垃圾好似垃圾黑黐乜乜撚嘢都係唔知。 係。 但問題就話你個僆仔而家就越嚟越咧提早咗會發生好多嘢， 例如咧 自殺啦、傷害自己啦， 係 有啲好行為好怪嘅嘢，而家越嚟越多咯。你有冇諗過月經都可能早啲嚟而家？ 啊，呢個係真嘅嗱，牛醫生講呢句説話係真嘅嗱，而家月經係真係早咗嚟嘅。 你又知？ 我上次睇嗰、那個， 我以為我上次 唔係，我上次睇份 report 講嘅。 哦， 啊、上次睇人哋 paper 講，以前咧 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是。呢、这個真嘅，你嗰個動物咧，如果個壓力越嚟越大咧，就會出現咗好多怪嘅行為發生。而家我哋知嘅嘢已經多咗，我哋但係問題我哋知嘅嘢多咗，我哋諗嘅嘢應該係提早成熟咗，但係我哋唔單止冇進步，反而我哋退步咗。 係啊，我哋個兼容性低咗。 你睇下個外星人就知啦，外星人個頭咁撚大，個碌嘢咁樣。知多數都唔使屌閪， 外星人腦內射精啫嘛，傻仔屌你！ 即係條撚喺個腦裏面。 係啊， 我懷疑我哋個松果體同埋嗰個腦下垂體係個條鋸嚟。 咦都好喎、啊，咁我哋第日屌閪咪扣個頭撞嚟撞去咪得咯？咦頂頭牆可能會令之聲無能喎、 啊。伸條腦下垂體出嚟喺個口度啜下啜下就得。 咦牛醫生你今次攞諾貝爾獎啦，屌你！嗱我話俾大家聽， 麥田園嗰單嘢係咪你做啊？ 麥田園佢鬧嘅咧，我話俾你聽，無線仲揾啲二家沙，即係有啲真係落後咗。 嗰套戲最好睇係邊個？知唔知啊？迷女郎啊！ 屌你！嗰啲 聽我講，快佬，佢唔係講快佬啊！ 我冇睇過啊！呢啲咁嘅嘢 唔係放快佬，佢話閪佬， 閪佬啊， 閪佬！ 我話俾你聽，互聯網已經踢爆過呢啲幾廿百次啦，差唔多係幾十年前嘅資料嚟啊！而家無線攞出嚟 講。 梗係冇啦，傻仔！ 有啊！ 我話俾你聽，第一佢做嗰個方法啊，你打去互聯網，你喺互聯網 YouTube 搜尋嗰度搜尋下，佢會教你點整麥田園嗰個圖案出嚟㗎。佢係用一碌棍同埋攞條繩，唔係啊，攞碌棍同攞條繩整㗎咋，係一啲農夫自己整出嚟㗎。應該係聽爆咗好耐。 先同你下一集講麥田園的故事。 係。即係無線一樣落後就係仲攞翻呢咁嘅節目出嚟報撚心佢啦，屌！即係 我哋差到去邊度？我頭先想講就係話我哋人啊，而家其實咧就 個兼容性少啊， 嗰個空間少咗，無論嗰個身邊可以發言啊，身體嗰個舒適嘅自由度乜都少曬。 唔係，同埋一樣嘢就係我哋而家 以前我哋可以剝咗條褲喺個田園度走噶嘛，而家你試下喺度街度剝條褲。 唔係，我哋空間少咗啫， 空間少咗，而家買啲樓窄咗。 係，同埋一樣嘢就係。我哋個學者啊，真係一啲比較出色同埋一啲有遠見嘅學者，我哋少咗。 你睇下今次阿吳敏麟咁樣講嘢，佢唔夠膽講嘢。 梗係啦，屌你！ 真係可能牽涉埋佢一陣再落，佢就冇咗研究經費啦。 係啊，呢啲好講分頂嘅大佬。 你再問佢敢唔夠膽喺佢啲仔女面前同老婆屌閪，佢話唔敢啊，而家。 唔係，佢應該係咁，應該。哇！但我個老婆好撚老嘅咯喎，我都唔夠膽啦。哇！個老婆真係核突到嘔嘅屌！ 唔好講過呢啲嘢。 唔係個老婆真係好撚核突，唔係個老婆。 我覺得佢好嘅，呢個讀者其實呢個學者我其實好尊。 唔係香港，我覺得比較 醜樣個老婆 大膽嘅學者有兩個啦，一個曹恆威，一個吳敏麟。 屌你老味啊！ 曹恆威係一個比較大膽嘅學者，第二個陳 大膽廢啊嘛。 佢大膽咁講一啲嘢啊！ 講埋啲嘢廢撚到冇啦。 唔係啊，屌！阿曹恆威有啲嘢係真係好堅㗎。 佢頭髮咪堅咯， 佢頭髮真係堅嘅，就唔係光頭嘅。 佢打風調翻轉嚟梳， 咪好有型嘅，我覺得。 我中意佢。 嗱，咁咧人而家個兼容性低咗，原因就係我哋嗰、那個空間狹窄咗。我哋大家睇大家嘅時候，我哋已經唔係喺一個社會層面咁簡單，我哋喺一個國際層面去睇大家。點解我咁講？因為我哋而家好多問題攞出嚟討論嘅時候咧，我哋已經唔係可based on 我哋而家嘅道德框架，即係社會，我哋嗱，譬如香港社會呢個道德框架，我哋可能會去到國際上邊社會嘅道德框架，因為喺互聯網上 最慘係呢個國際上邊都好多傻閪啊！即係嗰啲人啊， 人話呢一個程式版就係鹹濕，嗰啲咁嘅冇乜點睇過，或者連書都未讀過，都唔明人哋講乜嘅嘢，就起身就話只諗住人獸交，人獸交，乜乜乜撚乜撚乜鹹濕，你自己睇下人哋明唔明你講乜先啊，唔好睇住嗰個字話係啊係啦。 有啲人係咁噶嘛？ 唔係，但係呢啲人咧，呢啲人你聽下佢係佔咗八成九成啊！ 呢個世界有好多人就分到等級就係咁嘅原因啦，就係因為佢哋冇瞭解個問題。 佢八成九成啊， 佢哋冇瞭解問題就去下呢個結論。 但係佢哋擁有呢樣嘢咧，最弊 係啊， 擁有條撚，擁有條鳩咧，同埋一個閪咧。 嗱，另外一樣嘢， 就唔去真係自己幫自己嗰條撚同閪嘅進化。不過可能咧，一進化咧就縮埋㗎啦，一縮埋就係個腦內射精。佢哋可能唔想去呢個階段，係人一個咧自我保護嘅程式嚟嘅。你聽我講啊，我分析係 唔係點解唔會爆台咧？自我保護程式佢爆台而死 啊！佢唔俾你進化呢啲，所以最後咧呢條嗰四條手就縮撚埋 啊！都好喎、啊， 得條撚咯、 啊。嗱咁咧，我近排咧睇咗 閪樣嗰啲人，啲撚撲街， 跟住閪佬， 閪佬撚，啲撚 樣閪佬， 閪佬啊！ 嗱，我睇咗一本書，咁咧呢本書咧係伊丁寫嘅，伊丁咧就係呢個阿弗洛伊德嘅師兄，咁寫咗一本咧就叫做變態性變態，咁咧性變態係 psycho 咩啊？阿牛醫生， 性變態、啊、 英文係 psycho 咩 file 唔撚知喎、啊， 我唔記得咗啦、哦。 我對性方面的研究唔係好大，我通常係啲 唔係最性方面的研究限於急轉。 我性係行為表現者嚟嘅。 嗱，我哋好明確啊，可以界定咗牛醫生係一個性嘅行為表現。 屌， 咁呢本書咧就 唔係實行者啦，唔係表演，我唔中意表演俾人睇。 就係中文初版，咁咧大家咧就喺 page one 度買嚟睇。 阿陳立翻譯 嘅，唔係，咁咧就係伊婷寫嘅，伊婷就係阿弗洛伊德嘅師兄。咁咧佢咧就喺裏邊 女人嚟嘅伊婷啊， 德文伊婷啊。 伊婷， 咁咧佢咧就提出一個論調就係咧性咧就係建構呢個社會一個好重要嘅即係元素。我哋冇性就會冇社會。嗱，你同你老婆或者你同你女朋友唔屌閪咧，就冇第二代。 唔使去講噶啦。 但係好多人咧係唔認同噶嘛，覺得呢個社會應該閹割咗性啊。 嗱，個個出嚟閹撚咗咪算咯。 程式版嘅起源啊，就係因為呢句説話，社會係唔能夠閹割性。嗱，當年程式版喺即係出行嘅時候咧，咁我都即係略有所聞啦。咁發行嘅時候，咁我自己有一個睇法就係、是。香港一個社會，嗱，而家唔係香港添啊，尤其係外嘅，即係我睇翻係美國同英國咧，大家對性呢樣嘢咧，比以前咧七十年代咧係比較顧忌一啲。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一條片喺美國， 可能因為金賽博士死咗之後係咁。 金賽之後我有呢個鹹菜博士啊，就係我啦。 不過我 嗱，你可以問下你阿爸、你阿媽。七十年代有一條片夜晚黑播嘅無線以前美國有一部無線夜晚都有一部叫做《遁地鼠》嗱，《遁地鼠》呢套嘅電視連載劇， 卡通片嚟嘅， 鹹嘢嚟嘅，咁咧就係探討性咧，就係非常之咁開放。咁咧同埋咧另外有一套英國嘅連載劇叫《Billy Hill》，咁咧《Billy Hill》亦都喺度探討性嘅一個好開闊嘅即係笑片。 我就覺得咧，今次呢個咧就係用。現有的社會制度他們不知道究竟是健不健全的、啊、他打壓自己就是自己掛自己掌自己的身體的一部分他用自己現有的制度去壓抑自己的思想 是啊我 一方面你是要覺得你不可以否認性的重要但另一方面用性這樣用這個制度來去打壓不被這件事去發現 他是閹割的直接不是打壓我覺得 閹割即 閹割即是他將他切開了我們現在看電視劇看這個 即 人性分離的了如果這樣 直接是啦看小說很多的小說和這個愛情呢都將性這件事閹割了我們你看《溏心風暴》啊又說 媽媽以前不要看戲整場無緣無故在床上是在吊個閪做什麼即是你不會見《溏心風暴》啊夏雨和關谷英吊個閪的無 緣無故這些是應該要的嘛愛情是一定要包括性 是都是陳豪同阿邊個屌啦？ 邊個屌？ 陳豪同阿邊個啦？唔知邊個？ 同男人啊？ 同阿米夏雨。 陳豪同夏雨屌屎忽，哇咁我睇啊！嗱，我话俾你听， 我相信啲屋企人唔系好中意溏心風暴。如果你系， 我话俾你听，喺呢个社会上边啊，而家咧好多咧，我哋嘅文化已经被性呢一方面被阉割咗出嚟噶啦。我喺度再一次呼吁大家， 你阿妈闹你嘅，讲你咪算。 我想闹翻我老母转头咧，佢根本如果佢有咁嘅道德框架，佢闹就枪毙啦，屌！咁咧，我话俾大家听，你睇下现今大陆。內地啊，我唔好講大陸啦，內地嘅文化，佢哋將性呢樣嘢係推得好前，亦都係用一個好開闊嘅態度去睇嘅。 你睇緊鹹濕版知啊？ 大陸咧咪叫鹹濕版，跟住叫保健版，就話啊，佢哋通常係點寫嘅咧？ 自拍版啊， 就隔離咧，阿二姑奶咧個波咧就好大，咁咧有啲人奶漏出嚟，我應唔應該對住佢打飛機咧？我打飛機嘅時候， 有一日阿包租婆捉咗我上房，捉我去， 我遇唔到呢個阿包租婆，點解？ 啲奇閪呢啲你唔睇， 斷執美人。巨舆论啊屌！ 即系有阵时啲嘢，大家坦白啲啊，我觉得。 系而家个社会咧， 第一样嘢，你唔想讲咪唔好讲咯，你或者唔中意咪唔好讲，唔好睇。佢又唔系强奸，唔系揸你个波，佢发表个言论。 我觉得系而家新一辈嘅知识分子啊，用一件非常之美丽嘅、 你平时系嗰啲嘢，你唔睇都会啦。等于咸书你摆喺度，你使乜要分二级三级啫？你行落去。你係鹹書鹹書噶啦，見到個波阿加西，見到紅峰碌撚喺度，你見到 Payboy 唔通仲問你啊？我想買本老夫子，但係可唔可以 日本 Payboy？ 唔 係而家有黑膠袋俾你㗎啦！ 你而家唔係當啲人傻噶嘛？我心諗 佢而家真係當啲人傻啦！ 嗱，你一方面你係當啲人傻，樣樣嘢都教識嗱仔啊！你食飯要擘大個口嗱，遞埋啲飯俾你。一方面有啲人連食都冇得好食，佢要搶。 你聽我講，因為而家嘅知識分子嘅偉道之士太多，嗰啲偉道之士係邊啲咧？即係覺得呢樣嘢唔應該拎出嚟講，應該收埋講。呢啲係一個偽君子啊！因為而家偽君子太多 啊！呢啲人咧成日都係想一個完喺個自己個嘅範圍能力，佢想造成一個佢自己認為完美嘅社會啊！ 啱啊！ 而佢忽略咗呢個根本上，你自己擘大隻眼，擘大你個心去睇清楚個社會嘅每一樣嘢，個世界唔一定係完美嘅。 嗱，同埋一樣嘢就係而家啲偽君子咧。最慘的一樣嘢就係佢讀過好多書，佢讀過好多書之後咧，覺得佢自己嗰套係啱啊！佢唔同七十年代嘅社會係容納多樣聲音，嗱而家啲人係容納唔到多樣聲音。 以前我哋細個攞成績表啊，知識成績係一邊，道德還一邊嘅個操行。唔該你分清楚，讀得書多嘅人嘅道德唔一定好噶，同埋佢識得知識多好多嘢都唔係代表等 級。我識好多醫生啊，翻大陸中意屌屎忽添， 唔係嘛？咁即係啲操行衰過我喎。 人哋係對個器官迷戀啫，牛醫生，你又唔可以咁講嘅。 咁我都可以發表我對性嘅意見啦。 得噶，冇問題。 我覺得屌屎忽攞 C 嘅，我中意屌閪嘅攞 A 嘅。 喂，有冇啲性愛奧運會咯？想參加下喎。 唔知啊，第日揾日舉行啊。但係問題就係、是、人人嘅道德標準唔同，唔緊要，唔好話啱與錯。 但係我哋要容納多方聲音 攞出嚟講下冇所謂嘅。 但係而家係容納唔到多方聲音，我覺得呢個先係問題。一個社會最恐怖的是什麼呢？就是容納不到多方面的聲音與行為。內地現在都可以容納到多方聲音，但有些聲音當然不能夠發出來，就是我要平反六四。我們不要說這些，我們是說一方面就是 你不說不行的，阿馬力被人罵啊。 馬力這個整得傻仔。這個真是傻仔， 他傻撚啊，傻撚了啊。 這個真是傻撚了， 因為條撚傻了，所以亂暗廢在 這裡。那呢， 他亂噴精，我見到他 都是 平台 的。那呢，我們呢，香港呢， 他穿草是不是？ 不知道，因為偉道之士啊，那些偽君子太多，所以就搞成 又要衝，又要自己是做請英講英雄，馬力就撚樣出來講，講完又被人屌，你就不要講咯，明知講出來被人屌，傻仔。 我告訴你，他受中央的命令要講一番說話，但他用一個很不理智的方法去講。他用一個聰明的方法去講，他傻仔。你們就得人仔了。 應該呢， 我告訴你，這些就叫沒有政治智慧啦。 講這些的應該走去日本那邊講。 同埋一樣東西啦，馬力這些人，我告訴你，我撈油水就得，真是政客未夠班啦，這些就傻仔。講這番言論，你講都要計啲方法講嘛。 愛國。 愛國，我們有很多種方法，亦都有很多種言論。你要這樣講，不單止令人哋， 咁你點愛國㗎你？ 我支持呢、這個翻內地飲人奶，同埋翻大陸屌閪。 我翻大陸屌不孤㗎。 係啊，所以我哋用呢個行為去愛國嘅。 係。 我哋唔屌搞嘅， 屌有陣時幫中人報復。 啊乜你先乜你政治智慧咁低噶？ 都系喎，屌！ 屌埋德國人啦！嗰陣時德國就德國啊，法國都侵略我哋香港噶。 你聽我講啦，牛醫生， 八國聯軍咧、 啊，德國嘅女人啊，喺第二次世界大戰裏面啊，德國嘅軍隊啊，尤其女人啊，係非常之兇悍嘅。屌你！ 我理佢好冇，而家 屌佢，屌你乜佢踢爆你台先 得噶啦！聽我講，嗱，韓國都要屌，點解咧？我哋有邦交。馬來西亞嗰啲同埋嗰啲印尼要屌，因為我哋咧其實 泰妹要屌， 因為我哋都要保持邦交。 唔係泰妹，我教大家句泰文就去到泰妹就去到呢個泰國，淨係識兩個字叫爽印就得噶啦。你對住啲女人，你就係講兩個字爽印。 屌還屌，如果你對男人冇興趣，唔好屌男人屎忽嚇。 係對女人屎忽， 唔好麻煩。 嗱咁好啦，我哋今日咧今集嘅時間講得差唔多。 阿筍哥點啊？ 阿筍哥去法國啊？ 法國做咩？ 法國去康城啊， 康城哦，影張曼玉個裙底啊， 唔係佢話俾我聽，好多女星都唔中意著底褲嘅。 阿黃家衞嘅閪佬做咩成日行下去？ 阿黃家衞喺度裝型裙底啦，因為 咁樣成日戴黑超人自己可能， 梗係唔係咯？話俾你聽啊，有一樣嘢好好笑。 去康城做乜撚嘢啫？成日好有錢嘅咩？嗰度好多錢嘅， 嗰度冇好多錢，不過個撚樣咧諗住攞啲即係國際游水啫。嗱，我話俾你聽，黃家衞個閪佬摸眼鏡冇人認得佢噶，我 查佢識拍戲噶。 識拍嘅黃家衞，黃家衞咧摸眼鏡真係冇人認得佢啊！原因就我見過摸眼鏡真係冇人認得佢，佢仲要戴住一個同一個款嘅黑超先人認得佢。我見過佢戴一個普通嘅黑， 咁我 有眼鏡真係冇人認得佢。 最中意阿舒淇，你唔摸衫唔知嗰個舒淇。 係喎，閪好咯，好厚喎。 好厚嘅咩？ 你冇睇過咩？舒淇第一本摸曬衫，嗱打大塊閪嗰本鹹書，你買唔到咩？ 我冇睇我呢啲。 你冇睇咩？屌鹹濕書嗰啲我有儲好多 啊！ 哎呀，我唔驚你攞十隻白虎俾你。 係啊，我哋想講下，我哋使唔使獎勵下啲讀者送一本十隻白虎出嚟啊？ 第一本。勁過十隻白虎叫小便，十隻白虎之小便，哇！至出名叫十隻白虎之大便， 我哋不如送 或者十條青龍之過江， 送俾我哋嘅讀者好唔好啊？ 都好啊！ 十隻送咩好啊？ 十條青龍之過江咯，就係青龍屌屎。 九龍係咪有十隻白虎啊？ 九龍有，我嗰日睇報紙揾到一隻，就喺佐敦道。 佐敦邊度嚟？ 佢寫住佐敦萬怡大廈白虎咁樣。 聽講你以前有條女喺大陸都有隻白虎啊？ 係啊，所以嗱，我話俾你聽，咁咧嗰條女咧就同我講，佢話咧就結婚啦。咁咧佢結婚嘅時候咧，嗱呢個好多年前嘅女朋友嚟啊。咁我認識佢嘅時候，佢十六歲。 你屌得手人哋啲毛？ 佢就冇毛嘅，佢就話咧，阿媽就話，即係我屌完佢之後咧，就發覺因為運勢比較，即係運勢比較差啲，佢就話。阿媽話咧，逢係白虎咧結婚嘅時候要黐翻啲閪毛，佢因為咧會影響到個男人。哇！咦係咩？我阿媽冇教我。阿牛醫生，你阿媽冇教你屌撚咗白虎之後要喺個閪黐翻啲閪毛。 我想問，如果你係個老公，咁你都屌咗佢咯？ 係。 咁你到嗰晚黐啲毛落， 黐啲毛落自己口嗰度。 咁個老母係咪白虎嚟嘅？ 我冇問喎。我怎敢問啊大佬你屌人的女兒還問人家老母是白虎你有沒有搞錯啊 這才叫屌人老母嘛那 就是喎、啊、我告訴大家現在呢香港的那個道德的框架被偉道之士搞到不知所謂不能夠容納多方面的聲音嗱，我好支持中大學生嘅程式版。 嗰啲傻閪咧，冇批判性，咪話呢啲啱咯。因為佢哋自己諗唔到嘢，就要人哋俾個框框佢。 我話俾你聽啊，而家嘅受新一輩教育嘅人啊，已經係冇思想噶啦，佢哋只識得背答案。 係啊， 嗱喺《大前言》一本書裏邊講過， 而家就閪噶嗰啲。 而家啲人咧有受教育，但係冇用獨立嘅思考能力。 你睇下上次喺法國講都知啦，十幾廿年前佢個波人工高過佢，你就知。早過出世嗰啲人有思想，所以人工高過花哥。 啊、 但我唔係話花哥你唔好撚諗嘢啊！ 唔係而家啲撚樣淨係識背答案嘅咋，勾咗答案嗰啲 syllabus 啲嘢就覺得啊係喎好困難。 唔好理啦，而家啲人 咪傻仔咯。 而家啲人係重視嘅結果，唔會重視嘅過程嘅。過程嘅漂亮係唔可以當飯食嘅，個結果先可以當飯食㗎、啊。你明唔明啊？ 牛醫生呢番言論就反映出而家教育制度嘅失敗。 是啊，啲人係重視嘅結果啊！ 你聽我講，而家好多大企業、大機構， 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啊！ 大機構啊，大企業嘅老細啊，好多都係未受過高呢、這個名牌大學畢業嘅洗禮啊，但係佢哋嗰個嘅即係街市，即係嗰個街頭維生能力係好強噶。嗱，我點解咁講？因為而家個世界已經變得太緊要啦！ 你講乞兒啊？ 嗰啲行黑姐，黑衣好撚醒噶，而家黑衣屌你老母，你估以前嗰啲啊？我话俾你听啦， 而家啲黑衣人， 而家我哋 而家啲黑衣卫生能力好高， 要训练自己就 喺呢头啊，买喺个袈裟做和尚，嗰头扮跛。 啱啊，嗱，几卵醒呢？就叫街头卫生。 咁样转咗身， 一个选择唔得，咪 plan B 咯 ，plan B 唔得咪 plan C，plan C 唔得咪 plan D， 唔系净系得一个答案。而家啲细路仔，你听我讲一句。讀書是要，但不要死背答案，大家多啲睇下一啲訓練自己思想同智慧嘅。 有啲細路仔啲自尊好緊要，你試下鬧個細路仔啊！佢話你打佢噶啦，遲下嗱，我嗰個年代仲可以體罰學生，而家嗰代唔可以體罰，但係咧遲下我諗再過多十零廿年，你知唔知啊？唔好話打，你連話都唔得，你鬧佢冇自尊，佢告你添啊！ 嗱，問題係咁， 揾律師告你啊！ 因為而家啲細路仔咧，嗰、那個屋企俾嗰個保護罩太強，嗰、那個保護罩係咩咧？阿爸阿媽開始讀過下書，覺得呢啲 老豆老母都係咁嘅人， 係咯，呢啲真係垃圾。 我試過有一次啊，個老豆帶個仔去睇醫生啊，佢幼稚園嘅僆仔跌親個頭，有咩咁撚大不了？佢捉撚埋個校長嚟，你哋學校做乜撚嘢啊？連基本嘅嘢都唔同我個仔做檢查，跟住我真係頂唔撚順啊！我話老豆。老豆檢查呢啲嘢啊，等醫生嚟啦。你關佢嗰、那個嗰、那個那個老師做乜撚嘢啫？ 係 嗱，咁、那個、你而家點啊？我話冇嘢啦，冚親個頭啫。你細個冇打過膠，冚親個頭咩？ 呢啲閪佬咧就係想屈學校水嘅啫。 冇啊，佢話錢唔係問題， 佢有先得㗎。通常講得呢番説話嘅都係邊啲人呢？ 都係弄係 啊，弄係有錢的人不講啲嘢啊！ 但後屘咧，佢每一次帶個仔睇醫生，知講咩？ 講咩？ 你又整到爸爸冇百幾蚊啊！ 呢啲咪窿閪咯！ 嗱，我真 通常窮鬼先講呢啲説話，有錢的人不會講錢啫嘛，冇問題。我話俾你聽。 哇！我睇完呢啲嘢，我個人咧，即係好過睇嗰啲愛情片啊。 係。 睇愛情片你會定一定嘅，以前細個，而家麻木咗啦。睇而睇呢啲咧，即係個人咧，淨睇到定一定啊。 目定口呆啦！而家時間， 即係等於好似你話嗰次坐小巴見到個師奶係嘛？ 係。 你話上次個師奶呢霸兩個位嗰個啊？ 哦，嗱，咁咧有單嘢想同大家講，不過都40分鐘啦。咁啊，我哋 一分鐘講落去啦， 一分鐘講落去啦。有個師奶咧就即係上一 van 仔之後就就同個司機講，嗱，我前面嗰個老友咧就嗱佢排隊嘅時候已經係打尖噶啦。我上到嚟呢度，我唔係等車啊，我唔係搭車，但架車已經開撚咗。佢話佢唔係搭車啦，佢打好多人尖啊。咁咧上到嚟之後，佢就話：呢兩個位我買咗，但又唔入錢。咁、那個司機話：你而家想點啊？我朋友咧就喺前面嗰度就等緊我，前面個車站。阿司機你駛過去，咁咧如果佢唔喺度，我唔俾錢噶。咁、那個司機就奈佢唔何，因為佢唔落車。咁啲人就為之側目啦。咁咧就啲 點指指點點。 咁之後咧，佢就話：，唔係錢嘅問題啊，點點點。到佢老友咧喺個車站嗰度唔喺度啦。佢個嗰個女人嗰個司機就話：，喂，阿太太你落車咯，等多陣啦。咁有啲人咧已經起哄嘅時候咧，佢個老友仲慢慢先先行出嚟。嗱，我話俾大家聽，呢啲咪垃圾咯。 呢個師奶個波大唔大嘅啫， 六啊歲嚟頭，五啊歲， 即係縮位縮嘅。 係啊，我話俾你聽，呢個世界真係 唔係我想知，好似花哥話佢大波可能冇腦啊，驚。 呢啲應該都係填海啦，最慘就係佢教出嚟嘅下一代，我諗都係填氹多 啦。啲咯，可能 呢啲真係垃圾之中嘅垃圾， 一啲啲啦。 咁好啦，我哋大家今日講嘅又係咁多啦，咁咧我哋同大家講聲拜拜先啦，拜拜。